第120集，和亲王的秘密。 另一头，和亲王从圣上那儿一回来，就脸色难看地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直到夜里也没有出来。第二天一早，和亲王妃带着一碗补汤，尽心尽力地前来探望和亲王。和亲王门前无人，应当是王爷特意挥退了人。和亲王妃让侍女上前敲门，叫道： 王爷。 门里没人应声，和亲王妃心中奇怪，担忧之下，她推开了房门，咯吱一声，外头几缕阳光从门缝中径直投到了书房的地上。书房之中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昏暗的有些压抑。和亲王妃从侍女手中接过补汤，自己一个人进了书房之中。书房有内外两个部分，外头并无人影。和亲王妃拐到内室，一眼就看到窝在床上睡觉的和亲王。他松了一口气，正要将补汤放下，余光一瞥，却看到了正对着床的墙面上挂着一幅泛着些微白光的画。这画纸实在是透亮极了，在这昏暗的室内好似能发着光。和亲王妃心中涌起一股子好奇，她轻声走过去一看，隐隐约约看出好像是一个人的画像。 这人是谁？ 光线太暗，和亲王妃直到快要贴上画了，她才看清楚画中的人是谁。看清楚的一瞬间，和亲王妃的手一颤，手中的补汤砰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瓷器四分五裂，这声响将和亲王妃震得出窍的心神给换了回来。她仓皇后退两步，一回头却对上了和亲王的眼。和亲王眼底青黑，拢着被子坐起，沉沉地看着王妃。王妃心肝猛地一颤，心底寒气骤起，地上那片补汤狼狈地溅到她的裙角上，补汤之中的肉块在慌乱之中被踩成了泥，脏乱又黏糊。和亲王的视线从她身侧穿过，看到了墙上挂的画。 王妃进来都没人通报的吗？ 王爷，外头没人。 是了，和亲王昨日从顾元白那处回来之后，就挥退了随侍，独自进了书房之中。因为心里有鬼，他将书房外的人也远远遣走了，然后独自一人拿出了这幅画像。这不是从平昌侯世子和户部尚书的儿子手中拿过来的那两张似是而非的画作，而是和亲王请了人重新画的一幅画。这画画得太好了，他平日里不敢多看。从顾元白那里回来之后，和亲王原本在盛怒之下是想要将这些画直接给撕了的，但一看到画后还是下不去手，最后终究放弃，将画挂在了眼睛一抬就能看到的地方。和亲王就看着这幅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书房里昏暗，一声响动也无。和亲王妃有些莫名的惊恐，她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不一般的秘密，但这秘密太过不敢置信，所以她下意识中就将那想法给排除了出去，但心底深处已经开始胆颤。 王爷，妾身…… 王妃，下次没有本王的允许，不许踏进书房一步。 妾身知道了。 下去吧。 和亲王妃连忙快步从内室走了出来，脚底的油灰在地上印出一个个脚印，她越走越急，最后甚至害怕地提着裙子跑了起来。房门打开又关上，大片的阳光被拒之门外，独留在昏暗之中的和亲王裹了裹被子，又蒙头盖住了自己，躺下闭上了眼。晚膳时，和亲王才从书房中走了出来。他换了身衣服，眼底仍然是没睡好的青黑。饭桌之上没有人敢出声，一时之间只听到碗筷碰撞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和亲王突然道： 圣上的生辰在九月底，和亲王府给圣上的生辰贺礼现在就该准备起来了。 妾身从两个月前便开始准备了，让100名绣娘居住于王府之中，正在绣上一幅锦绣山河图。 先帝在时，每年的寿辰都由和亲王亲自准备， 但等先帝一死，顾元白上位后，和亲王懒得理这事儿，逐渐的给圣上准备贺礼的事情就由王妃全权打理了。和亲王听了一番，觉得没有出错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他皱了皱眉。 就这些了？ 王妃骤然想起她在书房之中看到的那幅画作，身子微不可见地抖了一抖。 王爷可还觉得缺了些什么？ 王妃多想问一问王爷，为何在书房之中挂圣上的一幅画作，是因为恭敬，还是因为想念兄弟？可画上的内容又怎会是一个兄长该看的东西？王妃胆怯了，她不敢问。 算了，就这些了，皇上想要什么没有？还在乎我一个小小和亲王送上的贺礼？估计那个薛府都比我和亲王府得他喜欢。 主子一生气，没人敢弄出动静。一阵去然之后，和亲王阴晴不定地将火气压了下去。 来人，去派人打听打听薛府家的大公子， 皇帝怎么能走上弯路？顾元白不会喜欢男人，绝对不会，一定是有别人在勾引他。但如果顾元白真的喜欢男人呢？顾元白不能喜欢男人，他怎么能喜欢男人？他如果真的喜欢男人了，那我顾照又算什么了？ 皇帝的生日叫做万寿节，万寿节当日，皇帝会接受百官们的朝贺及贡献的礼物。万寿节的期间禁止屠宰，前后数日不理刑名，文武百官需按照规制穿上蟒袍礼服。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彩，到处歌舞升平，而各地文武百官则要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顾元白的生辰是在金秋佳节，粮食收获的季节，皇帝生日格外重要。早在顾元白带着众位臣子迁到避暑行宫之后，京城之中便开始准备起圣上寿辰之日的事了。等真正到了万寿节时，就连外国使者都会前往大恒京城来为顾元白祝寿，而顾元白也想要趁此时机好好了解一番这些前来朝贺的外国使者。关于生辰，这些排场和规格都已经写进了律法。万寿节前后和当日，整个大恒也会休假三天。当一个人的生辰是与天下人同乐时，那这样的生辰就不是过生日的人能决定该干些什么了。顾元白只吩咐了下去，勿要铺张浪费。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